箴言第23章。几时你与首长坐席，应记着在你面前的是谁。你若过于贪食，应在咽喉上放上一把刀。休要羡慕他的真肴，因那是骗人的食品。不要辛苦祈求致富，反应放弃这种歧途。你像只一柱木，即不再存在了，它会伸出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不要与虎视眈眈的人进食，也不要羡慕他的山珍海味，因为他原是只顾自己的人。他口头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但他的心中并不与你友善。你吃下的那口食物还得吐出，你婉转悦耳的言辞尽属枉费。不要与愚人交耳接谈，因为他必轻视你的高见。不要移动双父的地界，不要侵占孤儿的田地，因为他们的辩护者是大能的，他必为他们的案件与你争辩。你应专心接受教训，侧耳细听义智之言。对孩童不可忽略惩戒，用棍打他，他不致死去。你用棍杖打他，是救他的灵魂免下阴府。我儿，你若心怀智慧，我也诚心喜乐。你的唇舌若谈吐正义的事，我的五中也必会踊跃欢心。心里不要羡慕罪人，却要日日敬畏上主。这样你的将来必然顺利，你的希望绝不落空。我儿，你要听话，做个明智人，且要引领你的心走上正道。贪嗜酒肉的人不可与之来往，因为嗜酒贪食的人必陷于穷困，贪婪好睡的人必衣着褴褛。对生养你的父亲应当听从，对你年迈的母亲不可轻视，应获取真理，不可出卖，还有智慧、训诲和见识。义人的父亲必欣然喜乐，生育惠子的必为此欢腾。应使你的父亲因你而喜悦，应使你的生母因你而快乐。我儿，将你的心交给我，注目于我的道路。妓女是一个深坑，淫妇是一个陷阱，她潜伏着，实如强盗，使人世间增添奸夫。是谁将哀鸣？是谁将悲叹？是谁将争吵？是谁将抱怨？是谁将无故受伤？是谁将双目赤红？是那流连于醉乡去搜求醇酒的人。你不要注视酒色怎样红，在杯中怎样闪耀，饮下去怎样痛快。终究他要咬人如蛇，刺人如毁。那时你的眼要见到奇景，你的心要吐出狂语。你宛如躺在海中心，睡在桅杆顶。人打我，我不痛；人捶我，我不觉。我何时苏醒，好再去寻罪？